上，呼吸都缺氧，你是恨，每一丝痕迹的想起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像飞蛾的宿命，都缺氧，你是恨，每一丝痕迹的你吸引我走向你，颤抖的想起，别叹息宁愿喘息，山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像飞蛾的宿命， 记不住多一点温柔，什么比情人更亲密的朋友，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惜赶你送却又跟你走，还开始想你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，我不要吵吵闹闹，我要干脆挽救挽留，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，我不要缠缠绕， 打扰，放我孤单，对我才走 知道不是现在，但有一天我会很好，或许呢再和你笑着记不住多一点温柔，什么比情人更亲密的朋友，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稀罕你送却又等你走，还开始想你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，我不要吵吵闹闹，我要干脆挽救挽留，不再难过你给的拍手，我不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晨曦演唱的《爱的约定》，李威演唱的《我们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三角》。你是否也

技术掌握就不必问。耶耶，你有温柔的眼神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 baby 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 Honey chocolate baby 都不想当。

闪烁星辰好，管不了星辰黑夜里他想念他的眼神，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 Say You Love Me， 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你说你有个疑惑，在流星消失前我求什么，求你变得更聪明，为了我多用一点心。你问我缺了什么，我轻轻指着天，望着星空。你要到太空树抱你，我笑你表错了情。Oh, say you love me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我是望着我像密密画满的记号，总是混乱我像淡掉，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中方知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请你